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是处，二门是扇绿屏风，傻金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这两天呢，我们听相声听的真是不少，请您换换口味，我们来听一段小品。这个小品借鉴了很多曲艺的演唱元素，您听啊，真有单弦音乐的段落。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一碗长寿面。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火箭军文工团的周伟、王铁军、吴东亮、善意为我们表演小品一碗长寿面。 开罢晚饭忙里偷闲， 我是司务长， 我是炊事员， 大伙夸我们俩是出坛双煞， 那是 number one。 就像喝了一碗冰糖雪梨汁， 顺着骨头缝儿 钻着往里填。 老张到，今天是二连新兵赵小岩的生日，指导员教的咱们俩做一碗荡气回肠的长寿面，准备的怎么样了？ 报告司务长，早就准备好了。 好， 长寿面是又白又软，各种小菜特别齐全。另外还按照他们家乡的风俗 啊， 准备两枚身材一流又大又圆又圆又大的红鸡蛋。 嘿，太好了。你看着吗，小严马上可就到了，一会儿小严一来，一碗香喷喷的长寿面，再来两个红鸡蛋，再来一首生日快乐歌，呵，那真是简约而不简单。 呀， 怎么了？ 呀， 怎么了？ 面还在锅里呢。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捞啊？ 哎， 我工作在机关，职务是助理员，福保障下基层专为解困难，只要一线有需求，甭管五加二白加黑，我是不怕连轴转。为连队多办实事儿，少添麻烦。 司务长， 李助理，李助理好， 司务长好。 李助理笑，好事要来到。 哎，什么都不用说 啊， 我懂得。 李助理，请坐。 哎，坐。哎呀，你们不是反映戈壁大漠不太方便，炊事器具不太齐全？ 对呀。 接到报告，我是马上就办，明天安装，说干就干。 哎呀，咱们机关办事那真是雷厉风行啊。 哎，什么都不用说 啊， 我懂得。来看一看，是不是你们需要的各种清单。 哎呀，这是一样不差，全在上边呀。 那咱说好了 啊， 明天上午准时安装。 好， 好吧。 好嘞， 再见 再见。哎，李助理， 哎， 您看都这个点了，您怕是没吃饭吧？ 哎呦，你看，你要不提醒我还真忘了 啊， 确实没吃呢。 好吧，我到后边燃气一开，随手给咱拨楞几个菜，咱们是四菜一汤，热闹乎。 既然饭点过了，有口剩饭剩菜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呢？你为我们基层那是跑前跑后，怎么能让您吃剩饭呢？您稍等，马上就来。 不，司务长。这个你不用说，我可懂得啊。咱们部队有传统，当兵的有规矩，碰见什么吃什么，这叫吃碰饭。 碰饭？ 哎，碰饭 来喽。哎，李助理， 这是 长寿面呢。 长寿面 啊？ 对， 今天呢？ 长寿面， 今天呀、啊、 今天你们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啊？ 不是、啊，这个是给啊， 给我一个惊喜，对不对？ 不是，这是指导员安排我。 指导员安排你们做的，对不对？ 本来呀、啊， 本来还想跟我保个密，对不对？ 哎呀，其实啊， 其实什么都不用说，我懂得。 生日快乐！ 哎呀，你们这个四功算是练到家了， 应该的。 那这面， 吃面。 我捧着这碗热气汤汤汤汤热气，请你暖暖暖暖，请你的长寿面呢、哎，鼻子直发酸呢、哎，一股热浪涌哎，眼泪往外钻呢、哎，一片情一片意全在这碗面呢、哎，我的那个妈妈呀妈的。 小事连成串嘞，生日这同一天嘞，快把主意想嘞，不然要麻烦嘞，俩肉香一碗面， 这可怎么办嘞，我的那个妈妈娘嘞， 看着这碗面嘞，好吃又解馋嘞，喝上一口汤嘞，味道还特别鲜嘞，胡椒面芝麻盐小葱香菜是不咸，不但不但不咸，嘿，就是差瓣蒜呢、哎，我的那个妈妈娘啊、哎、 赶快再下一碗呢、哎，行动我吃烟呢、哎，端去给赵小燕呢、哎，别来炊事班呢、哎，他一来见了面这事儿准玩完呢，我的那个妈妈呀哎！ 你们说什么呢？啊？ 没事， 没事， 都听见了啊！还赶快再下一碗、啊，这就吃不了了。谁不许动啊？不许动，听见没有？哎呀！ 李志林 啊！ 您刚才不是说吗？啊，还差瓣蒜吗？ 对呀、啊， 我给您拿蒜去。 好， 哎，拿头蒜。 什么？ 拿头蒜 啊、哦？我这儿有。 哎，好，有蒜就好，有蒜就好啊。 李助理啊，您看这个吃面有蒜，它没醋也不行啊。 是， 我的 老陈醋。哎。 对，有醋没辣椒也不行。 辣椒、酱油、香油、餐巾纸， 还有吗？ 牙签儿。 哎、你说你这手怎么这么欠呢？你 不是司部长，什么都不用说。 哎、对， 我懂得。 哎，是， 就冲东西准备的这么全，说明我们炊事班的工作搞得很到位。 哎呀， 但是有个意见，我还是要提一提的。 请讲， 吃面嘛， 啊， 给我双筷子呀， 啊，哎，筷子， 哎， 大筷子，谢谢李助理， 谢我呗，来干什么去？ 拿筷子， 你呢？ 他拿不动呢， 啊， 他不知道在哪儿放，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呀， 你不知道，李助理， 不急啊，哎， 哎呀，来吧，小张， 哎。 以你这反应和智商，我就给你实话实说了吧。 啊， 你看到了吧？ 嗯， 这碗面赵小岩是吃不上， 吃不上。 不过咱好在不是还煮两个红鸡蛋吗？你先到炊事班把红鸡蛋拿着，把赵小岩截住，祝他生日快乐。千万别来咱们炊事班，听见了没有？ 听到了， 赶快！哎，哎呦，这边 对，红鸡蛋。 哎呀，看来这筷子不太好找吧？ 哎，好找，这儿也有。啊、 哎，来。哎，那他 不是他不知道在哪儿放 啊？那我就 吃面 好。哎呀，这碗面不能就这么吃啊！ 啊， 此时此景，我觉得应该唱一首生日祝福歌， 唱歌。 我起个头啊，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 蛋哥、哎、 停，你唱什么？ 没什么 啊。你这干什么呢？ 跳舞呢。 哎， 你们有事儿瞒着我？ 没有的。 司部长，咱可说好了，一碗面已经很感动了，不能再加菜了，听见没有？ 放心吧，李助理，绝对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兄弟，来啊，许愿， 还许愿？ 许愿， 许愿。 哎，你念经了吗？那手， 那 俩手，你武林高手啊你啊，不是拿的什么呀这是啊？ 红鸡蛋， 红鸡蛋 啊 啊对。这个红鸡蛋呢、啊、 你们连我家乡的风俗都知道，这真是要把感动进行到底呀、啊、叫声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司务长，你听我言，隔壁摊能吃上家乡的红鸡蛋，这个生日过得可不一般，没想到我的情况你们这么了解，这真是基层和机关紧相连。来来来，让我们共同许下心愿， 祝你生日快乐， 不，祝我们发射成功，高歌唱凯旋， 吃面。来来来，李助理这儿有蒜啊， 还有醋， 吃面 请。 报新兵赵小岩前来报道。 哎呀， 司务长好，张副长好，指导员和马副长让我来呀， 来早了， 不是他们让我来吃， 迟到了 啊，不是，那我是迟到了还是来早了呀？啊，不是，他们让我呀 来帮厨啊， 不是， 不用了， 他 走吧， 完了， 完事儿了， 没事儿啊， 我要走了， 再见。 不是你们还让不让人说话了？不是，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呀是我的生日，指导员和马班长让我来炊事班，炊事班给我做了一碗长寿面，还有两个家乡的红鸡蛋。 你刚才说什么？你来吃长寿面？ 对呀、啊， 今天是你生日。 对呀、啊， 还有红鸡蛋。 对呀、啊， 这是给他。 哎呀， 李助理， 李助理，这事儿不能怨您。 对呀、啊， 我们上来就没 说，什么都不用说，我懂得。此时我嗓子发紧，嘴发干呢，面红耳赤，难开眼。都怪我遇事不问长和短，都怪我行事鲁莽，做事简单，都怪我工作作风浮于表面，都怪我盲目臆断，闹出笑话一大摊。你们今天让我红了脸，出了汗，提醒我做事粗心不周全，我要诚恳向你们道个歉，从今后要举一反三，不再犯主观。 今天也是您的生日，这碗面还是您 不 对 吧？ 您 来， 你给我别扔了，这不还有点时间呢吗？我给咱到后边三下五除二，我再下一碗。 司部长啊，我亲自来，我要认认真真下上一碗长寿面，祝我们新兵战友生日快乐。 还有你， 对，还有我这个从天而降不请自来同月同日生的同乡助理员。 生日快乐。 哎呀， 谢谢李助理。 谢谢。来， 好嘞，把它勒上。 李助理，勺子你得拿上。 得嘞，咱们下面去。 下面走。 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再见。 再见。

你还是别盼着这个、啊、 所以呢这是我们相声界的传承 啊， 我们这个行业真的非常讲究传承， 对 啊，他是我的前辈， 是 我是他们的晚辈、 哎、 我们这都是讲究，刚才徐涛老师也说了这提携后辈嘛 啊， 啊，郭胜老师这几年可没少给我提携， 哎啊啊 这个 系鞋带吗，还 毁人不倦 啊， 这也好说了， 这 个对毁人不倦嘛 啊， 您毁多少了， 我一个都不毁你这 个我是说呀、啊、这个相声演员、 啊、 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对 哎，术业有专攻， 哎 说的是什么，我们研究的就是语言， 是 说话，对不对， 哎 各位您在座的不管是我的平辈还有叔叔阿姨，我看还有白头发的爷爷奶奶， 对 哎，您在您那个行业都是精英， 嗯 术业有专攻，我们这个行业研究的就是说话， 哎 生活当中您看富强给您说的对不对， 是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相声不敢说是好相声最好的相声，但我是最讲理的相声， 是吧， 对术这个各个行业甭管您是做什么工作，说话、 嗯、 一旦嘴不走心说错了这是最好玩的， 哎，这个哎，不应该的。 对呀、啊，你看就跟台上刚才我们爷俩对话一样，我一说这提鞋，实际就走歪了，对不对？没有别的意思， 曲解了。 中国的语言就是这么丰富。 对 啊，您无论哪个行业，您比方说。 还有什么 随便举个例子 说说 教师这个行业 啊 当然了啊 啊 咱得先说清楚，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位亲爱的朋友您是老师，我在座的有老师，我说的也不是在座的老师 啊， 我小时候老师 啊， 今年我48周岁， 是 我小时候那个老师都是兼职的， 哦 啊他嘴不走心，所以有的时候就说错了，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嗯、啊、 当年我们上政治课，老师问我们约旦的国王是谁，我们一回答、啊、侯赛因、嗯、 是 非常完美， 对、 啊、老师说了他是兼职的嘛，嘴不走心、啊、他问错了， 是啊他怎么问呢， 同学们 啊 你们知道约旦的猴王是谁吗， 啊好嘛， 我们班同学一听老师怎么问这么奇葩的问题， 是 的约旦的猴王 啊， 我们班40多同学基本没有知道，也别说就一个聪明的， 哦是吗， 就一会儿后面上台那个方金平， 哦，方清平、啊， 我们俩发小嘛、 对对对、 啊，他从小就这样，就是、啊、面瘫患者嘛，啊，不乐， 嗨、啊，你就别说人家呢、 啊，站起来也、啊、也不乐啊，我跟你说真的，嗯、 啊， 老师。 啊、 约旦的猴王是谁我真不知道、 哦、 我知道中国的猴王是孙悟空， 哎嘿呀、 啊、 对 这老师说错话学生他不能搭下茬， 是吗， 所以这老师说错话了 啊， 但是那个时候老师说错话，现在老师基本上不说错话， 对人都做备课了， 对啊人类灵魂工程师嘛， 对 但是也分哪儿老师， 是吗， 您比方我儿子今年上小学1年级， 哦 这样的老师对我儿子全班也是40多同学不一碗水端平、 啊、 我认为这个老师就有一些失职， 那不应该， 那对啊、 嗯、 你想啊全班40多同学、 嗯、 各位咱们都是家长， 是 他无论什么问题留什么作业第一个总让我儿子做总让我儿子答，你说他这是不是刁难我儿子， 这个 那天我问他去了， 是吗， 我说老师您这个可就有失偏颇了， 哦 您全班40同学为什么第一个问题第一个作业您总问我儿子呀， 他重视他， 这老师一回答我差点气死， 他怎么回答 的，他说这个富强我跟您解释一下、 啊、 为什么全班40同学我第一个问题总问你儿子呢， 为什么， 因为我是这么考虑的 啊， 你儿子要是明白了就没有不明白的了， 哎呀好嘛，这 我说别站别鼓掌， 这不像话，这个 我说老师你会聊天吗 啊， 啊我说呀我申请旁听、 啊、 我们当家长的得有这责任， 是 我跟您说各位真不是我污蔑他们老师， 嗯 我儿子小学1年级我旁听第一节课、啊、我就听出问题来了， 哦你还真去听了， 那他就是对我儿子有偏颇吗， 是吗， 你想 啊小学1年级那学前班刚上来也就1到10之间的加减法， 哎 你直接问我儿子1+1=几2+1=几这不可以吗， 对呀、啊、 他不仅他为难我儿子， 他怎么问呢， 他来假设题， 哦 来啊这个付小强我问问你 啊 假设你兜里有10块糖老师拿走一块还有几块啊， 哎 嗯我要先跟同志们这个解释一下 啊， 我儿子随我比较会过 啊 所以呢他一想我这孩子1年级的孩子嘛， 是啊 你就是一想我兜里就10块糖老师还拿走一块、 啊、 我儿子头一句话回答老师就不爱听， 他说什么， 老西你怎么那么馋呢， 哎呀、 老师说我这是假设 啊 就让你算这个数， 嗯 兜里有十块糖，老师拿走一块，还有几块，那我说得算呢。 是啊， 心里很委屈。嗯， 十块还拿走九块， 哎， 就不高兴了。就问到这儿就行了吧？ 是啊， 增加难度。 哦， 那如果我再拿走一块呢？ 哎啊， 我儿子汗都下来了。 呵， 还拿八块。 嗯。 行了吧，这老师还增加难度， 还增加。 我要再拿走一块呢， 啊， 你再来试试。 这叫什么孩子？您这好 吗？这老师他对我儿子不公平。 这个你这儿子也够呛。 我跟咱说了嘛，随我比较会过，所以我认为各行各业都不能说错话。 对， 您是老师人类，对不对？ 嗯。 当然了，除了老师，我们不能光针对一个行业。服务行业也是啊， 哦， 咱就拿咱们北京的这个公交车售票员来说， 哦， 他们非常辛苦。 那当然了， 但是有时候他们这个也说错话，李老师， 哦， 随随便便说啊，他们报一个站名， 嗯， 您要没有北大清华硕士生这个那个高科技，您都不知道他到哪站了。 至于那么难吗？ 我给你报一个啊， 啊， 您这样的艺术家，您听听 啊， 张老师回来了，张老师来中间了啊，我太脏了。 人这说什么呢？这是 各位鼓鼓掌，让李国胜翻译翻译。 哎呀，好嘛，这听不清这。你说的这都是过去的， 过去的 啊！ 我跟您说啊， 嗯， 其实我们首先要尊重这个行业。 是 公交车售票员从早忙到晚，他不容易，嗯， 太累。 再一个，咱北京人说话随意。 是， 其实非常简单的五个字，李老师。 是吗？ 王府井到了。 哦，就这五个字。 北京人说话滑着就出去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谁知道到哪儿了？ 这实在听不出来。 我跟您说，各位 啊， 我这个特别讲理，咱这是咱北京人， 嗯， 有的时候这服务员这个乘务人员把这个地名啊站名报得清清楚楚， 嗯， 人家外地来的朋友都不知道到哪站了，你信吗？ 这有可能出现这个， 我跟您学学 啊，你学 站名报得清清楚楚 啊， 乘客注意了，清楚吧？ 啊，清楚。 乘客注意了 啊， 啊， 前门到了，从后门下车，哪儿？ 要说的就是，您这都连起来了。 前门是一站名，后门是一位置。 对， 还有比这更乱的呢。 还有， 那天我碰上一大姐报站名 啊，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妈呀！哎呀， 这都是闹不清方 向。对呀，啊，所以这个行业这个报站名一定要清楚。 哎， 啊，有比这更可乐的？ 还有可乐的， 北京的哥呀。 哦。 这个咱们出租的的哥的姐呢也非常辛苦， 这不容易， 古道热肠， 哎， 太跟你聊天 是， 可是有人聊多了，我跟你说啊，正面出笑话， 是吗？ 那天我就在西单口这 啊 里头打一车，这不是去八宝山扫个墓， 哦， 这很正常吗？ 这正常， 出租司机认出我来了， 是， 哟，这不是那个，啊，说相声那富强， 你看看， 我说，啊，大哥，麻烦您拉我一趟那个。革命公墓八宝山，我扫个墓。 对， 上来上来， 啊， 我告诉你 啊， 啊， 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是吗？ 我爱跟你们聊天啊。哎，上来坐坐坐这儿。哎，对了，那个兄弟，你刚才说你到哪儿？ 到哪儿？ 八宝山是吧？ 哎 啊，哎，你还回来吗？ 哎，啊，不是，怎么这么问呢？ 大哥，我四十八就烧啊。 就是啊。 下回你拉李国胜的时候，你问他吧。 哎呀，行了，你别往我这儿联系。啊， 他想问你是单程还是往返， 哎，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就是，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业说多了， 嗯， 坐飞机这也是服务行业吧？ 对呀，啊， 大家都坐过飞机， 嗯， 富强简单的给您模仿一下，他们这个飞机上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服务员，一般是这么说的， 对，啊，怎么说？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乘坐本次航班，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坐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本次航班是由北京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为了您的安全，飞机在上升期间，请您关闭所有电子产品。现在马上飞机就要起飞了，大约在十分钟之后为您提供饮料跟免费午餐，谢谢大家。 哎，一般都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确实 不错。前两天我做了一个航空公司，我们不能说是哪个航空公司的，是一位实习的空乘。 哦，新手 啊，这位美丽的小妹妹长得很漂亮。 嗯， 他把这套优美的服务语言念得跟空难似的。 是吗？ 我给您学一遍 啊。您学一遍， 拿着念都错了 啊。 实习的嘛。 嗯，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乘坐本机。 嗯， 飞机马上就要升天了 啊， 请您坐在跑道上，坐在座位上， 呵， 系好安全带。本次航班是由首都飞往北京东直门国际机场的，为了您的安全，飞机在上升期间，请您销毁所有电子产品。 我 大约在十天之后，为您提供饮料跟免费午餐。旁边有个大爷说：“孩子，开门，我下去。” 太不像话了， 这完全受不了啊。 就是 说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口误。 对， 还有比这更好玩的呢。 还有什么？ 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姥姥跟您一样哦，同庚，今年80。 嘿， 那天老太太灵光一现 啊， 从自己那箱子底下翻出一张79年的银行存单。 这可够年头的， 这利息得多少钱啊？ 是啊， 您那个年代您了解，叫死期存单。 没错， 老太太拄着一个棍儿自己上银行取钱去了。 你看着， 各位拄着棍儿的老太太上银行，那是 VIP 的待遇。 这就是， 我姥姥拿出这死期存单，说了一句话，6个服务员下拍5个。 哦，她说的什么呀？ 姑娘们快看看吧， 啊， 我死期到了。 啊？好吗？ 这服务员说，老太太上银行自杀来了啊。 哎， 您别说，有一个服务员真不错， 嗯， 他跟我姥姥解释， 叫 怎么解释，大妈，啊，您太幽默了 啊， 您还死期，我跟您说 啊 您 这叫死期存单。 是， 再者说您看您这取款日期 啊， 1997年。哟，大妈，你死期都过了。 好嘛，俩都一样， 什么服务员，啊， 真是的。 所以说这个行业当中，其实说了您半天， 嗯， 我们这个行业是最不应该说错话的。 哎，这倒是 演员，对不对？ 对， 尤其是主持人。你看今天徐涛老师， 嗯， 人家长得又漂亮，还跟底下的好朋友们互动， 嗯 啊，就比我们团那个主持人说的好多了。 是吗？ 我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 对呀， 啊，我们那主持人长得很漂亮， 嗯， 但是上台就说错。 还有这事儿， 我给您学学啊！ 啊，那您学学， 长得当然很漂亮 啊！是，您甭重复了。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 啊。好嘛， 文艺晚会 啊， 头一个节目就是民族歌舞， 是吧？ 掀起你的头盖骨。 哎，这啊，那能掀起来吗？ 我们团长在旁边呢。 啊， 妹妹，什么节目？ 是 掀起你的头盖骨 啊。 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是啊，妈，这 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对， 我告诉你，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啊， 你再给我报错了，今天你给我写检查。 你瞧瞧，要处分他。 其实歌非常简单。 是啊， 扬鞭策马运粮忙， 有这首歌。 他一听说写检查，一着急又报错了。 是怎么报的呀？ 那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啊， 扬鞭策马运流氓。 哎，这 他说这话不可乐，最可乐是我们团长说这句话。 团长说什么呀？ 妹妹流氓 啊， 你把咱们演员真实身份都说出去了。 哎，去你的吧。 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第3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演出实况的录音。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钱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我们听的是今年1月份录制的第3届钟鼓楼相声会的实况，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有苏文茂、赵世忠两位老先生合说顺情说好话。 这个我喜欢听赵世忠先生的相声。 是吗？ 因为赵先生的相声口甜。 对了，我是冬枣是怎么着 啊？ 口甜像话。 就说您呢，说话语音清脆，这个口音特别甜润。 嗨，您夸奖。 哎，您原籍是哪儿的人呢？ 我是北京人呢。 北京人 啊， 生在北京。 哎，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 也住在北京。 没错。 太好了。 嗯， 一个人要住在北京啊，那是太幸福了。 嗨，其实哪儿都一样， 北京是我们人民的首都 啊。 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首先到北京。 对， 北京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它又是风景区，文化古迹是特别多呀。 啊，对对对， 你像市内有北海、中南海，故宫博物院 啊， 天坛、地坛、仙农坛，京西有万寿山、八大处、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我干，就是北京好，您就在那儿住着，千万别搬家。 嗨， 好啊。 不， 您说我们哪儿不去呀、啊、还真搬了、嗯、 搬家了、 啊、搬家了。 搬哪儿去了？ 搬到天津来了。 搬到天津 啊？ 哎呦，你不单会说相声，他还会瞧风水。哎呀，我告诉你，天津太好了。 是啊，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呢。 对， 九河下哨天津卫、嗯、天津那是我们全国三大城市之一呀、 啊。哎， 天津是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 嗯， 那国外影响很大。 是是是， 尤其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 哎， 我们好多观众那是最喜欢曲艺。 对， 全是我们曲艺的老观众。 嗯， 这地方喜欢听曲艺，喜欢听相声，您就在这住着比哪儿都好。 哦， 好 好啊。 嗯， 又搬了。 又搬哪儿去了？ 搬到石家庄去了。 石家庄 啊？ 好好， 说哪儿哪儿好。 石家庄好啊。 嗯嗯， 石家庄呢是河北省的省会 啊， 那是一个新兴的轻工业城市。 哎， 纺织业特别发展。 对， 到处全产棉花。 嗯，是， 那原料也多呀、 啊、对, 对。 哎，尤其那地方人特别喜欢听相声。 啊 啊, 啊， 您就在这住着、啊、别搬家了。好 好，我又搬回北京来了。 又回北京了 啊？ 好， 还好、 啊、好、嗯，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 这叫什么词儿啊？ 也就是说您的家乡难忘，故土难离。 哎， 水流千遭归大海、嗯、哪儿的人还得回哪儿。 那倒是。 好、嗯、 好 好、嗯、您今年不到一万岁吧？ 哎，我今年才9700。 哦，才那么着。 哎，人怎么着呀、啊、人有活一万岁的吗？ 您今年高寿？ 嗨，还高寿，71岁了。 71？ 嗯嗯。 哎呦，可不像。 还不像？ 哪儿像那个古稀之年的人呢、啊、您看您看像吗？ 啊， 您看您这人长得 怎么？ 你看多绍兴啊。 绍兴？ 你看跟坛子一样。 对了， 他 我是绍兴酒坛子呀。 啊，就说您这个脸盘子呀，绍兴 啊，长得面嫩。 哎，我看您要不留胡子呀、 啊， 还显年轻。 哎，不，您等会儿。 嗯， 我哪儿留胡子了？ 哎，你这不是， 啊、 这不是胡子，不是，这是眉毛。 嗨，什么眼神啊？这是。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 啊对 还显年轻、 哎。有不留眉毛的吗？啊、那成驴了。 确实你也就像个50来岁的。 您夸奖了、啊、 跟前有几个小孩啊？ 哎，有3个犬子。 我、哦、还犬子、 哎、 那一定是男孩子 啊。3个男孩子。 3个男孩子。嗯，太好了。 啊， 您算这3个男孩子他要长大了， 嗯， 甭多了， 嗯， 一个人一天给您赚19.97块。 嗯， 您算算您这一天得多大收入。您算， 这收入还真可以，我还真没算过。一个是19.97块，39.27，39.27，37.2，这，嗯，这孩子也缺德。 嗯， 你稍微努把力儿，这20块钱到手了，没法算的，这 没零不算账。 对对， 您这3个孩子好，3个太好了， 好， 福气很大呀。 好什么呀？ 嗯， 死了俩，就剩一个了， 就剩一个了 啊！ 好， 这也好 啊！有这么一句话吗？ 嗯， 好儿不用多，1个顶10个，孩子少了您省心呢。 省什么心呢？这孩子非偷则摸，知道吗？ 净偷人东西， 可不是吗？ 好 啊， 愣养贼死，不养迟儿啊！ 哼， 没什么给您偷什么，多好啊！ 这。不但偷，又改了抢了。 好， 这也好， 抢比偷来的快 啊！真是 好， 公安局给逮起来了， 政府给逮起来 啊！ 好， 嗯， 政府替你教育教育，明儿再出来就好了。 出来什么呀？明儿就枪毙了。 嗯，好，省得你惦记他了。 他一死，我得急死。 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 我们全家都活不了啊。 好，斩草除根，永不发芽呀。 去你的吧。